被鞭拔，嗱，你哋而家收下啦，睇下自己嘅鼻有冇一点白色啊？有嘅，每个人嘅鼻尖都有一点白嘅。呢、这个就系你嘅光，本身嘅光。哦，如果你心地古怪、恶毒嘅话，呢度就黑嘅。呢度有点白呢，鬼见到你都怕咗你。有点黑呢，鬼就跟住你尾。真噶，法讲嘅唔系我讲嘅 ，OK？ 呀，咁佢教佢公嘅四被颠覆就系教边个？因为佢心省念学唔到嘢嘛。呢、这个仙陀罗能陀又系心挂住太太学唔到嘢嘛。咁所以咧就教佢收呢个被颠覆。哦，被颠覆咧，佢话我初剃公经三七日啊，见鼻中气出入而烟。咁啊，呢一度咧系身心内明，现动世界片成虚静，犹如琉璃烟上渐消，鼻色成白。呢段经文咧，海老法师话：烟上渐消，鼻色成白，应该响身心内明，现动世界片成虚静，犹如琉璃之前。即是说我初剃光经三七日，见鼻中气出入而烟，烟上渐消，鼻色成白，身心内明，现动世界片成开静，犹如琉璃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讲，因为身是指这个肉田地，心是指这个鼻色，心呢就是指这个鼻根了。哦，因为我们的鼻息呢闻到这么香，真是香，真是香，真是香呢，自己就分别怎样想吃咯。我有没有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啊？因为有一个和尚呢闻到狗肉香呢，听过没有？讲过了嗬？未啊？有一个和尚呢持戒很清静的，但是有一天呢他就经过那个一间铺头呢，就闻到人哋喺度煮狗肉，他说好香啊，吃一餐就好啦。是这样想的。回到去呢就成生生生生生好多疮。我唔记得咗，唔知五十个人一三十个人。咁呢咁后来呢他就知道是业障，知道业障呢就一味诵经持咒。有人呢他发梦，梦到呢三十个人，好像是三十个人在他前面没有头的。他说你记不记得你前世做一个主帅，统领我们这班人在这守生，守着个生，山上的生，守这个关口。其中有两个兵呢，两个兵呢是更任这个千宗的妇女，千宗的人呢就向你投诉，你就冚唪唥将我们这队人杀了。这两个人犯了法啊，罪有应得，我们没有犯法，你杀了我冤枉，生生世世跟着你是想报仇，但是都找不到你。今天你经过这间店铺，动念想吃狗肉，破了戒，有机会见到你，于是呢我现在要报仇来拿你命了。你虽然是持咒，我暂时赦你三年，三年后再来拿你命。结果真是三年后呢成身烂就死了。所以很紧要，业生口意，这个是意业，生业口业要受果报，意业都要受果报。哦，所以呢我们呢学法的人呢是身和心都要清净，不可以 如果你有时我哋仲系凡夫啊，哎呀呢个嘢咁靓喎，咁我都几中意啊，咁一念贪心起咧，即刻反省忏悔。哦，所以忏悔有罪则忏悔，忏悔则安乐，系好紧要嘅哦。咁呢个人呢度咧就系讲佢收鼻钉拔咧，佢鼻咧唔闻香气。唔闻香气就唔分别，唔分别就冇起贪心，唔起贪心就反闻闻自性，就内边嘅心光发现，反光自照，发本明耀。所以话身心内明，身心内明到点样呢？咁佢因为最初睇个鼻咧，嗱，你而家收鼻颠拔睇个鼻咧，我哋睇唔睇到有气啊？睇唔到，我哋粗心浮气。如果你静落嚟三七日咧，就有呢个气咧，就好似一套烟咁样出嚟。烟就唔系白噶啦，系黑噶啦，系咪啊？咁后嚟咧，佢日久功深咧，个烟咧渐渐就消咗，就变成一种气息，呢种气息系白嘅。哦，鼻中嘅气息白嘅，白嘅之后咧就冇消息。啊，冇咗呢种气息，就变成光，变成光，呢、这个就系智慧光，就系、是、三光。所以身心圆明，变成开净，开则无碍。啊，变成开净，开就系无碍，净就系无染。我哋嘅鼻息咧，系分辨呢个外边嘅味层香或者臭，香就贪啦。臭就讨厌啦，咁啊心咧就生烦恼，烦恼一起咧心咧就立立念，所以就有障碍。咁佢而家修呢个功呢、这个鼻颠拔嘅共行力心咧，咁由呢个定就产生呢个智慧，由呢个智慧就填呢个见思烦恼，就破除呢个我执。咁所以咧，佢见思或尽，佢障碍消除，咁啊外咧内。外的境界和内的心呢都是明澈，所以身心清净，能够现照世界，好像什么好像琉璃那样透明。这个呢就可以说是琉璃，假水晶不是真水晶，但是都内外 通透。这边看到这边、哦、这个就是身心变成这样、啊、心开流进，知识入知出入色化为光明了，照十方界得阿罗汉，世尊记我东得菩提，法门圆通，我已消息啊，识九法明，明言灭漏，思维第一。既然前边修呢个故啊，身心内明咧，就心咧就得到开悟啦。咁啊，心一开咧，咁啊，诸烦恼漏咧就已经系消尽。消尽咧就得到解脱道，成阿罗汉。咁当时释迦牟尼佛咧就曾经受佢嘅记吓、啊，当来系成佛嘅《法华经》系受记，当来成佛。啊，法门圆通以下咧啊，就系、是、答法问十法界谁为圆通？哦、啊，我咧系以消息。识九法明，明言灭漏，思维第一。系消息呢、这个系咪啊？好消息嗰个消息吓，消除嗰个消，消除呢个鼻息。因为佢初修嘅时候咧就鼻息而烟啊，后嚟渐渐个烟上消灭咧就鼻息成白啦，后嚟呢、这个呢、这个白咧就变成净嘅色啦。咁啊，后嚟连个色都冇埋啦，哦。出入色都消灭了，智慧光就显现，光明能够现照啊，灭尽呢个一切烦恼。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我修圆通，以呢个鼻色最为第一啦。啊，呢、这个系仙陀罗楞陀讲佢嘅修行嘅经过。仲有一个故事话，仙陀罗楞陀咧。佛教佢修呢个鼻息观咧，佢都仲系心挂住太太嘅，咁所以佛咧有一日咧就带佢上天堂， 天堂好多天女在里面，好靓好靓，哇！我太太靓，佢仲靓哦，咁啊又贪心啦，贪心咁啊见嗰班天女在度咧冇天子嘅，冇男人嘅，啊喂，点解你咁得闲啊？啊，唔好唔喺度歌唱跳舞娱乐嘅，佢话我嘅天子啊，而家都未上嚟，咁而家喺边度啊？在释迦牟尼佛那里叫做仙陀罗难陀，现在在修行，修行呢将来他有福呢就生来上天做我天子，我回去要俾心机修行，一个太太这么漂亮都迷到我，这么多天女漂亮过我太太，我几大都 要努力修行，是不是？结果呢佛咧，第二日咧就带佢去地狱里边游行，好多罪人喺度受苦。有一个地方咧，就有镬油喺度，就冇烧到，嗰啲肉卒咧就喺度打黑眼瞓。啊，点解佢唔喐啊？佛话你去问佢咯。咁啊，喂，你做乜咁偷懒啊？喺度做乜啊？系我啲罪人都未嚟，系你罪人喺边度？而家响释迦牟尼佛到出家，出人出家之后咧就有福，有福就上天享福，享完福之后就嚟呢度咯。嗰阵时我就望啦，哦，原来天福会尽嘅，我唔要啦，我唔要啦，一心修行，结果点啊？证咗阿罗汉果，响法华经为佛受记，将嚟成佛。呢个系法度众生嘅方便。如果我哋有咁个方便咧，咁啊，或者系可以度好多众生嘅，啊，即系等于有人话俾我听，啊，有人同佢讲，你唔好去听楞严经啊，楞严经系假噶。有位老和尚佢话，假使跟你可以去做咗一部咁好嘅楞严经系假嘅，我都当你真嘅。你有没有这么大智慧啊？佛经说不读华严经，不知佛境界，不诵楞严经，不知佛智慧，含含是佛的智慧，是假得出来，啊，所以有哪个讲，啊，有数量无数咁多人研究呢部楞严经，而家我呢部楞严经未出版啊，大陆已经有几间法学院 order 啦，定制要啦。哦，咁多所有佛教徒、所有佛教大德高僧，边个唔读楞严经？边个唔研究楞严经啊？系边个讲？边个讲？边个呢？一无尘咁多，咁多人讲，你就信咯。你唔信，你去研究一下。你亲自去研究，你就知道佛嘅智慧几伟大。你通咗楞严经，就整个佛教都通。楞严经，你通咗楞严经，你连唯识你都通。哦，楞严经里边有包括唯识啊，显宗、密宗、圣宗、上宗，冚唪包括晒。哦，所以咧，你哋唔好话人哋话俾你听。不要听楞严经啊，楞严经假噶，我听闻唔得啊，系你嘅损失啫。OK， 因为我咧系未得漏尽啊嘛，系冇度众生嘅方便啊嘛，但系我尽我能力去宣传楞严经。哦，我而家宣传楞严经，我将来开愿极乐世界翻嚟咧，都再嚟讲楞严经。所以我而家咧，我嗰个讲堂咧系准备叫做楞严讲堂。哦，我知道佛法灭咧，系最初咧系灭呢部楞严经，可能呢个楞严讲堂咧唔系好发达，都未顶嘅。但系我哋唔想用楞严讲堂嚟搵钱咧，我哋只系希望咧运用楞严经。哦，佛菩萨有分数吓。OK， 而家讲蒙持供呢个时息啊，蒙持就系富流罗。富流罗未多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法印 我抗劫来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心达实相，而是乃至行沙而来，秘密法门，依我依众中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如果你对佛学有研究的，你一读呢部经，系咪呢一段经文咧，你就知道富流罗嘅身份啦，唔系普通一般阿罗汉。即系《法华经》里边话，内被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，系为等依法行沙而来嘅秘密法门，佢都能够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哦，你睇下。我讲呢部《楞严经》啊，我都战战兢兢啊，好惊讲错啊！何况话未曾行沙而来嘅秘密法门，佢都能够得无所谓去宣传，呢、这个系法，唔系普通人。Okay? 富流罗嘅名叫做弥多罗尼，翻译中国叫做慈行内。是依呢个父母而立命的，简称叫做蒙慈子吓、啊。爸爸的名字叫做蒙光，妈妈的名字叫做弥多罗尼，所以呢叫做蒙慈、啊、用爸爸一个蒙字。用妈妈一个慈字，叫做蒙慈子。哦，原本佢咧就系、是、净饭王嘅宰相，吓、啊、以法同时去出家。嗱、啊，印度出家咧系离开家庭叫做出家，唔系一定可以佛教里边诶。当比丘然后才叫做出家、啊、他同时以佛同时离开这个家庭去修行，发性了道之后呢，这个蒙慈子呢也得到五种神通，例呢跟佛辩论了，佛呢就胜过他，所以他就拜佛为师、啊、没多久呢就成了阿罗汉。《阿含经》里面有话：我佛法中辩才无碍，善事法者满次为第一。由此可以知道他辩才无碍。哦，辩才，有些人呢口才挺好的，但是呢看他有没有意思。有些人咧好中意讲嘢，以前呢度香港就有一个法师好中意讲嘢，真系坐低咧佢就讲个唔停嘅。但系你听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嘢，冇内涵嘅，冇内涵嘅。咁所以咧辩才咧就有四种吓、啊，一定要明白一切法，又明白一切法嘅道理啊。而且呢是有一种、口才、哦、又喜欢为人说法，有些人喜欢为人说法未必有口才，有些有口才未必懂得道理，乱讲一通，讲自己的经不是讲佛经、哦、所以呢辩才有四种、啊、第一种叫做法无外辩，你首先要明白佛法先，观察世根法、出世根法，一切差别上都通达了，明白了。第二种叫做义务外辩，能够讲出每一种法的道理，深的、浅的、浅的、实的、大的、小的，通达无碍，叫做义务外辩。三呢是次务外辩，能够以种种音声讲种种的话、好像华严经里面说，我法话我以天耳是四谛法，或以印耳是四谛法，或以八部耳是四谛法，或破他耳是四谛，或显了耳是四谛，或秘密耳是四谛，这种叫做说法三昧。 我哋能够咁样讲咧，就系慈母爱变。所以我知道我冇变错啊！你叫我讲英文我又唔得，讲国语我又唔得，讲嚟讲去都系讲广东话，所以就冇慈母爱变哦。第四种咧就傲视母爱变，风起事发。你话我风唔风起事发咧咁？如果你问我风起写作好啊，一系风起事发好咧，我仲系风起写作。哦，我仲风起写作，但系咧逼不得已咧，有人请我讲咧，我唔敢唔讲。咁啊，讲下，实际上我口才唔好。哦，我口才唔及设施佢哋。哦，真系冇办法，我口才好拙嘅。你话叫我讲经咧，对本先科咧，我都仲讲要讲几个钟头。你同我倾偈，我倾咗四句三句。第四句冇嘢讲，真系我口才好拙嘅嗬。咁但系傅老罗就唔系啦，佢则四无外变咁。哦，咁啊，佢自己话旷劫以嚟啊，无量劫以嚟啊，辩才都无碍啊，显示系大菩萨啦。唔系到大菩萨点样可以咁样呢？先是苦空，就系应小乘嘅机。哦，讲呢个四谛法，三达实相系对大乘嘅机，讲研究嘅道理。又正是苦空嘅时候咧，能够三达实相嘅道理，呢、这个就系辩才啊，系明白呢个法无外变，义无外变啊。实相有四格不同，好似以前有冇讲过啊？好似讲过啦吓。是不是这里重复了是不是？若果说知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直灭无常，名为实相，是藏教的意思。若果说实相无相，无自他相，无生佛相，叫做实相，是通教的意思。若果说实相无相，无生死相，无涅槃相，那么呢是超乎这个生死的有，超乎这个涅槃的空，这种叫做实相呢，就是别救的意思。若果说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发发透透，无非实相，就是研究的意思。满慈子呢，是属于研究的大事，能够了得真空不外妙有，妙有不外真空。这两句说话呢，实际呢含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的。但是有些法师呢，他居然反对这两句说话，是现在很老的这个人在纽约、哦、反对这两句说话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。实际这两句说话呢，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而已。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是佛经所讲的。若见若实啊，无论是真空或者妙有，或者是见或者是实，这个富流罗尊者都能够随机应变而示法。不但今日是这样，旷劫以来都是这样，而是乃至再推，不但以前是这样，以后都是这样。再推广呢，行沙而来呢，就显这个数是多。啊，秘密法门呢，就是知法所证的心得秘藏，是研究的道理。啊，不但旷劫以来是辩才无碍，甚至推广呢，行沙而来所有的法秘密法门呢，他都可以去讲。啊，他说不但去讲，而且是无所谓。你边个嚟问我都唔怕，你问啦，只管问啦。但你哋都可以问我嘅。但我首先要声明，我有所谓。我声明话，我识嘅就讲，唔识嘅我就唔讲。我系有所谓，富流罗系无所谓。无所谓又有四种啫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一切无所谓。第二种是漏尽无所谓，啊，这里有写出来，啊，第三种是说障道无所谓，第四是说恬尽无所谓， 因为富流罗抗劫以来啊，系成呢个四墓外边同四墓所谓咧，将行沙而来所说嘅秘密法门，能够于人天之中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呢一几句说话显示佢嘅本门深远功德巍巍。世尊知我有大辩才，以音声论教我法扬啊，依我依佛前助佛展论。因狮子吼成阿罗汉，世尊因我说法无上。哦，狮子吼就已经是佛的境界啦，是吗？点止是话成阿罗汉啊？不过是示现啫。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讲佢今日释门所做的事啦。世尊是指今日释迦牟尼法。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富流罗辩才无碍嘛，因此呢就在波野会上教他为四众弟子展法论，传说波野、哦、叫做助佛展论。论是展动为意思，论所经的地方、啊、所有的荆棘瓦砾都被他剪碎了、啊、譬如你将个玻璃瓶放在那里，那架车经过一剪就碎了、啊、是有这种意思。那么怎么说呢？就是说譬如佛说法呢，能够破碎这个烦恼，能够破碎这个生死，同时这个车轮呢有由这里去到那里的意思，有运载的意思、啊、譬如我开架车在屋企就去到佛堂了，我还开车的，我现在这次回去又考了牌了、哦、又考了牌。前年呢因为眼白内障割了，没有开车，停了够时间的车牌没有续，我这次回去又去续了车牌、哦、我开车由这里去到那里，譬如什么？譬如佛说法开车载我们去哪里？由生死这里去到涅槃那里，所以叫做展法轮、哦、因狮子吼成阿罗汉。狮子吼，狮子是兽中之王，据说我没听过、啊、是佛经讲的，狮子吼无畏舌，不受闻之皆恼烈，是吧？有这几句说话，就说狮子吼呢，其他一叫起上来，其他百兽都害怕的。所以狮子吼代表佛说法无所畏惧，只有人害怕他，他不害怕。佛说法所有外道邪魔都害怕，但是他不害怕邪魔外道，所以叫做狮子吼、哦、由这几句说话，他说成阿罗汉，咁你就知道系示现噶啦。因此《法花经》有话：啊，佛子所行道，善学方便故，不可得思议。知众拗小法而为依大乘啊，是故知菩萨俗称文言觉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个系菩萨，系正阿罗汉，俗称文言觉。内被屠杀行，外现是声闻，示众有三毒，又现邪见相，我弟子已是方便度众生。示众有三毒，表示自己有贪嗔痴；又现邪见相，是外道，外道出家啊，好多佛弟子都在外道里面转过来的，舍利弗、莫敬念，很多很多都是啊，迦摄啊，优楞频罗迦摄、罗伽迦摄、罗提迦摄、伽耶迦摄。都是外道转过来的。法华经里面亦有话：以等见是富流罗蜜多罗尼子否？我尚称其是法人中最为第一，亦以过去九十亿劫啊，九十亿之佛所是法人中最为第一，犀利啊！九十亿之中咁长嘅时间，咁多佛出世，佢都系是法人中为第一。尚能扶持助先法的正法、啊、今依我所是法人中亦最第一， 乃至现劫中啊，未来之佛是佛人中最为第一。现劫仲有几多先佛？大家话俾我听。九十六。释迦佛是现劫的第四尊佛嘛，是吗？是吗？那所以咪仲有九十六咯。在现劫未来九十六尊佛之中，是法人中的都是他是第一。以前是第一，以后都是第一。可知道这个蒙慈子本蒙心愿，根本就是发生第时，为了接引初机，所以是示现正阿罗汉做小乘。法文言通，我以法音降伏魔焰，消灭之漏，思为第一。这里是答佛所问，法问五十八计，谁为言通嘛？所以他说我现在以这个法音来降伏魔焰，消灭之漏，最为第一。法音是什么？由哪里发出法音？舌根，由这个舌。咁啊，发音咧又有四教唔同啦。嗱，降伏魔焰啊，发音先到有发音，然后先降伏魔焰吓。四教唔同咧，就系话，如果讲一切法从因缘生嘅，现生嘅法系无上苦空不净无我嘅，系生灭四谛发音。若果说诸法从现生，现生无性东体即空，所以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自他的形相，就是无生的四谛法音。若果说诸法非空非有，能够明白空同埋有的，这个就是众生本来的法性。法性不是空也不是有，而超乎空有，这个是无量四谛法音。若果说一切众生都有法性，法性是平等本无差别的，等于乜嘢？等于虚空究竟清净本无所有，呢、这个叫做无作四谛法音。以呢种法音啊，因为佢众通别现嘅法音都具足嘛，所以能够降伏一切魔焰。